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日陶杰的披出和白伟聪亦都非常感谢各位的加入的。中国每次一到黄金周，是由于它人口庞大，它的消费力亦都是好像潮水一样，所以它的经济状况就备受黄金周是牵动，而令到国际注目的。今获的黄金周，我们看到香港就出现一个就叫做麦当劳那个夜宿，即是不会走去酒店那处，就在那里伏台睡觉，那只叫同埋叉电叫尿袋自由行。卒之就逼到香港有麦当劳不要搞了，凌晨两点是关门，一到两点就叫醒晒呢班睡魔，唔该你执包袱，攞埋嗰个叉电器啊，嗰啲电线啊，请佢走人。嗱，呢个世界系好现实嘅。虽然咧麦当劳系由中资系收购，明示就话血浓于水，大家都系同胞。你搞到我咁样日后落去结构式咁样咧，系蚀租蚀电，仲做埋咧系免费客栈咧，咁啊就算系老豆都唔得嘅。咁何況咧係祖國？好啦，咁現時咧就根據中國官方嘅數據，中國一線城市嘅消費狀況咧，就原來係比起全國係更加嚴重。其中咧，北京市八月份嘅消費咧出現斷崖式嘅下滑，社會消費品嘅零售總額咧係同舊年嘅八月相比咧下跌咧超過10%。分析認為咧，因為城市啊樓價嘅下跌，同埋咧各地咧係紛紛裁員降薪，所以咧係搞到呢個叫內卷啊，同埋咧形成呢個通縮啦，幾大鑊！呢啲唔係我哋作出嚟啊，係中國國家統計局嘅數據咧係顯示，中國八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咧係每年咧係增加3.4%，一至八月份年增咧係4.6%。與此相比，北京啊，即係首都啊，個消費咧出現斷崖式嘅下滑。八月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咧係年減幅度咧係高達11.4%。咁咧，中國嘅媒體第一財經咧就星期日就引述咧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教授咧係分析，佢話中國消費市場出現七大結構性嘅分化，其中之一就係一線城市。即是北上广深消费的增速是低于其他二三线四五六的城市。此一分化的趋势是始于2024年。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消费持续乏力，大都是低于全国水准。这样展示出来大家就看到了。你在香港为什么这个十一黄金周必然是受到影响，是吧？你一线城市那里没钱，但是三四线城市他们有消费的欲望，于是那些小红书就带着钱和少少的钱，不是很多的，带着个尿袋啊，带着个背囊啊，同埋咧啲咁多可能即系几喺一日咧系使几百蚊啊，咁样都唔知有冇啊，咪涌落嚟香港咯。吓咁佢哋咧嗱，而家嗰种二三四线城市年轻人嘅消费行为嗰只喺香港使钱嘅咧，佢每个先都计过，只但系咧揸住个手提电话吓，同埋一支咧天线吓，随行随讲就做直播，佢嚟到香港就做埋网红。网红咧就吸粉，一路吸粉咧就喺大陆啊个人啊个肉身咧系喺香港啊尖沙咀海边啊麦当劳道啊嗰个路牌名啊香港大学楼老师楼啊殖民地建筑啊嗰头咧就喺度吸紧粉，咁然后咧夜晚咧就可以喺新娘潭嗰度露宿啊地质公园嗰处咧系洗脚啊又或者咧吓诶走去啊嗰啲。嗰啲海滩嗰树咧就踩爆啲珊瑚啊！呢啲啊睇到我哋另岸处理呢、這个咧就系香港十一黄金周啊，中国游客嘅消费行为。咁呢啲咧就系睇到原来北上广深啊嗰个消费力低，咁你咪解释到广东道啊啊呢个海港城啊呢啲名店啊 Ferragamo 啊 Prada 啊 Chanel 咪冇人买咯，嗰度咪大镬噶。 系嘛？你穷游咧就涌落嚟，但系富游咧啊就一滴油水都冇。你咁样样啊，嗰个张力拉扯之下咧，香港咧就玩完啦，系嘛？嗰个旅游业。不过咧，我哋今日咧系先讲啊呢个快讯，先讲中国个问题先，好唔好啊，鲍生？ 好啊，因为咧中国大陆咧呢个黄金周咧都出现咗一个全国穷游嘅现象。原来香港嘅穷游唔算穷，因为起码佢哋都去到麦当劳。起碼都買個包或者係買支汽水啊，咁啊喺度充電又好，或者喺度瞓覺咧，咁都又叫做有幫襯。咁原來如果全中國咧喺依個黃金週嘅時候咧，大部分嘅人出行咧，全部咧去曬啲唔使錢嘅景點。哇！你嗱，你睇睇個畫面啦，呢個畫面咧來自咧啊 YouTube 嘅頻道李老師看中國。原來咧啊，譬如包括咧咩黃山啊、泰山啊、九寨溝啊。長城八達嶺啊，依啲景點全部咧人山人海，因為點解？因為依啲地方咧係唔使錢嘅，唔使錢嘅景點咧，就於是咧就所有人咧就逼曬去嗰度。啲人行嘅時候咧，唔係靠自己行噶，係後邊啲人推佢行噶。如果咁樣叫做旅遊咧，咁我都唔知道呢個威斯康辛嘅集中營咧裏邊嗰啲人咧算唔算係旅遊啦？咁啊，所以嗱，今次咧我發現原來咧香港已經係不幸中嘅大幸。因為根據一些真實的個案啊，裏邊咧有很多嘅餐廳老闆咧訴苦連天。佢話今時今日咧，啲人咧出到嚟啊，根本就唔使錢。嗱，你見到啦，喺武漢嘅街頭咧，一條長街啊，唔係一個街口，我數下數啊，起碼五六個街口，全部都係帳篷。即係話咧，好似我哋僆仔嘅時候咧，走去長沙啊、貝澳露營咁樣，帶埋個帳篷，一家大細瞓街。就唔去租酒店，亦都唔會去餐廳，因為全部都要使錢。你諗下，如果咁樣出遊嘅話人數多就當贏咧。咁你話而家全中國出現咗個咩現象？而且去到啲餐廳，即使啊，佢哋去幫襯啊，佢話咧，十幾個人去買叫一盤雞，跟住咧酒水就自己帶，跟住咧就全晚咧喺度飲啊，飲到兩三點。咁你话埋单有几多钱呢？另外，就算去帮衬嗰啲小贩嘅摊档买生果，佢话一团人十一个人就走去买个五公斤嘅瓜，我当系西瓜啦。佢话竟然话要劈开一半，即系话咧五公斤都话买唔起。咁啊，十一个人食，咁你谂下，因为对于即系中国经济嚟讲，发生紧咩事？原来咧，即系香港嘅情况咧，唔系最恶劣啊。咁你就。明白啦，点解嚟到香港嘅人咧都系要穷游？因为佢哋根本咧就冇钱啦，陶生。 点解十一黄金周啊，系对于中国嚟讲非常之重要嘅经济指标咧？就是、因为十月一号紧接住啊，成个暑假七八月暑假咧就系应届五六月啊应届嘅大学毕业生涌出校门系揾嘢做嘅时候。嗱，如果你应届咧，即系个毕业生五六月你毕业啦，吓我哋喺出边嚟讲喺香港喺外国咧，你早就在 final year 最后嗰年一开学冇几耐啊，吓九月几开学已经嗱嗱声系不断去写信噶啦，写几百封申请信噶。一般嚟讲咧，我唔知即系大陆系点啊，即系外国嘅大学咧，譬如英国。英国的大学虽然三年制，但是它的教学基本上是第一年和第二年是高度集中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就由以第一个学期和第二个学期是非常之那个功课是很繁重的。到第三个学期就是复活节之后，复活节就是四月中。一之後咧，就只得嗰翻嗰五六個禮拜咧，其實係温書噶啦，都冇乜堂上噶啦。就咧，五月底啊，六月初就考試啦。呢個第一年、第二年啦，基本上第三年你翻嚟咧，係可以講話頭一個學期可能咧就會教啲新嘢。到咗聖誕節啊，新年之後咧，就大家都係忙於個畢業試噶啦。所以咧 ，final year 就點咧？喺英國同美國咧，喺外國就係、是。所以 final year 咧就系最后一年，一开学个个都非常紧张啊，系写定求职信，所以边有心机啊？喺第一个学期啊，千军万马咧，啊就系咧嗰个电脑啦，不断咧系求职，边度有心机读书啊？嗱，呢个我相信大陆都系一样噶，大陆嘅大学四年制个竞争系更加激烈。好啦，咁你到咧十月一月咧就陆续咧嗰啲企业雇主有回音，然后一二月咧。 過年咧都冇心機過，老老實實係嘛？三四月咧就一定要啊，正常嚟講啊，手頭咧就已經揸住啊三至五份工嘅 final interview， 即係面試咧去到咧啊複試同埋咧係決試嘅階段，係咪？啊，你好啦，到四月啦，哎，定啦，終於咧係有兩至三份工咧係請你喎。啊，中間你係求職咧。是隨時咧，係發出咗千幾二千封喎，係嘛？中間咧嚇做面試啊，係嘛？嗰、那個電腦嗰度搖佢啊，咁樣咧，咁啊到咗四月咧，你手頭咧有一份起兩份紙啊嘅工咧，雖然唔係好滿意，起身咧爭少少啦，咁都定啲，咁由五月先至考畢業試啊嘛，係嘛？咁而家咧成個大陸，你睇呢幾年，每年佢個畢業湧出嚟嘅大學畢業生1100多萬，係裏邊揾到嘢做嘅咧。各有不同的數字，有些就說只有一半，有些就一半都不夠，一半都不夠，另外還有呢是若干就是找到 part time， 另外一些呢就隨便走去美團那裡呢當送貨，就當找埋嘢做。那麼請問跟著那十一黃金週這些畢業出來的年輕人哪裡有心機去消費，是不是？嗱，這些推下來呢，搭下來呢，就是見濕十一黃金週就見真章了，非常之現實嘅，呢啲係經濟規律，所以十一黃金週係好重要嘅指標。跟住咧就係聖誕新年，然後農曆新年，咁然後咧就香港就復活節啦，大陸就冇復活節，然後就暑假啦。嗱，呢幾個大檔期啊，咁喺英國啊、美國嚟講反而冇咁重要，但係香港啊同埋中國咧，由於啊個個都係經濟動物，個個咧都係消費專業户，英國。同埋美國同埋歐洲咧，嗰度嘅生活節奏比較慢，比較悠閒。之但係咧，香港同中國咧個競爭咧，就即係大家都去搶包山。咁所以你折射到高校嘅畢業生咧，係今年係創新高。而大鑊就係中國咧，而家佢經濟又處於轉型啊。今年咧係晶片啊、人工智能啊、機械人啊，係紛紛咧係上位啊。咁對於習近平嚟講，佢最睇重嘅只有一樣嘢，叫做創新嘅生產力啊！創新生產力啊！啊，當初佢兩年前就講啦，呢個電動汽車啦，啊，太陽能板啦，同埋電池啦，啊，而家唔係喎，創新生產力咧，即係新質生產力啊，就咧變咗機械人主打嚇。咁佢咧，佢對眼淨係睇住一線線嘅機械人衝啊咁。呢啲每一線啊做出嚟嘅機械人，你唔好理佢咧個功能係幾多。每一個機械人落地係咪意味住，即係大陸好中意話呢個意味住係有五至六個嚇血肉啊之軀嘅大學生失業咧，係咪啊？所以你唔好淨係睇前面嗰橛啊。習近平係忙於用機械人同人工智能懟冧美國啊嘛，嚇佢要快啊嘛，因為佢第三任啊就嚟期滿啊嘛。而家要四中全會係塵埃落定啦，跟住要懟二十一大啦嘛，啊佢睇嘅嗰個視野係非常之高啊嘛，你下邊啊一千幾萬大學生啊血肉模糊啊，係關我頭鬼事啊，我睇唔到啊，我只睇到咧千軍萬馬嘅機械人，好似荷里活電影啊，衝啊殺啊咁樣嗰啲特技場面，好啦，咁你大鑊啦，你真係要拍戲用到啡呢啡，用到千軍萬馬嗰啲臨機咧？是全部失業，係嘛？你用呢個譬喻大家都明啦。咁所以今年嘅夏天，中共領導層據說咧制定新嘅措施嚟到應對青年失業嘅問題，例如企業招收應屆嘅畢業生，可以獲得國家津貼。但係目前根據德國之星咧嘅報導，冇乜效果，梗係冇乜效果啦。你個國家好有錢津貼咩？係嘛？呢個問題兩年前咧，中國青年啊畢業生失業率居高不下咧，已經好嚴重嘅問題啦。中國國家統計局咧，跟住你知啊，2023年之後暫停發布新數據。嗱，你如果你係見得人嘅，你嗱嗱聲好似報喜咁啦，係咪啊？即係大寨啊、大慶啊，嚇呢啲棉花豐收啊！啊！呢啲粟米啊，又啊，亩產幾多斤啊？你唔唱曬出嚟咩？係嘛？咁而家咧就中國咧唯有調整個統計方法，就做靚條數，就青年嘅失業率咧就仍然咧係恢復到過去嘅水準喎，即係冇乜改善喎，係嘛？咁啊呢啲咧仲有講喎，係二三四線城市啫噃， 未讲到叫农村地区，农村的教育水准咧系往往更低。嗰度嘅人咧，喂，大学冇得读过，好多小学毕业啊，读完初中啊，佢哋出嚟啊，系嘛？佢做乜嘢咧？从事非正式嘅工作，而家仲有咩非正式嘅工作咧？咪留翻喺农村嗰度啊，系掹下野草啊，系耕下田啊，养下鸡咁样噶啦。嗰啲全部系大塞车噶，系咪啊？ 嗯。 哇！嗱，呢度大镬啊！嗱，你而家睇下成个中国个经济嘅形势，唔好计吓呢个 Donald Trump 嗰啲关税啊，系咪咩政治打压啊？未计，净系睇下中国而家闩埋门，佢个经济结构嗰个状况嘅问题先，系咪？ 嗱，陶生，你讲到中国或者香港嘅情况咁严重咧，我都可以咧，即系用一个啊，好似你话呢个宏观嘅角度去冷静，唔带情感咁去观察。换句话讲，即系话咧，你死你事，或者你闩埋门，点样穷游，搞到自己人，搞到自己嘅商店咧，咁都算啦。但系而家咧，部分穷游嘅现象或者呢啲文化已经蔓延去到其他国家。嗱，日前咧，其实有一单嘢咧，都大家听过或者报道过，就有一个咧中国大陆嘅网红叫一棵树啊，就大学生嚟嘅，走咗去日本。咁因為日本咧相對地廉宜啦，如果搭廉航同埋匯率低啦，咁所以咧對於部分人嚟講咧仲可以負擔嘅。咁去到日本之後佢做咩呢？由入境開始喺度惡搞啦，跟住咧就去到嗰、那個試食啊嗰啲提子啊嘅地方咧，就不停咧喺個阿姐個面前咧不停喺度食提子，好似當自助餐咁樣啦。跟住去到青年旅社咧，就唔租地方啦，跟住就喺个厅大厅个梳化上面瞓觉啦，跟住老凤咁样喺度咧，即系喺度受洗啊，诸如此类啦。咁去到日本厕所嘅时候，亦都一样啦，啊对住镜头咧喺度扮鬼扮马啦，跟住喺度洗面洗头啦，跟住用嗰个吹手机嗰个吹干咧，佢喺度吹干自己嘅头啦。嗱呢啲咧，佢哋而家就当系一个穷游嘅文化，跟住咧作为一种招来，甚至喺网络上边咧去炫耀。嗱，呢啲情况咧，虽然喺几年前开始，中国大陆已经有呢种特种兵嘅旅游方式或者穷游嘅文化，但系当时咧都只不过当系一种咧穷酸式嘅一种自嘲嘅方法。但系而家佢哋将呢种穷游嘅现象放咗去日本啦，甚至欧洲啊，唔系以前嘅背囊客啊，系 唔系啊？ 直情系侵用人哋嘅公共资源啊，喺度骚扰人哋啊，迷惑啊，即系日本人所讲嘅 呢 种黑人憎嘅行为，就蔓延开去啊！ 当然最容易的解释就是中国人民族质素差，没有教养，他的父母是红卫兵，学校没有道德教育，不知道什么叫礼貌。但你数回是每年大学毕业生 final year， 由四五月一路堆叠到十月这半年，那种兵荒马乱人仰马翻，我认为现在很多出来这些穷游客，他不是有心是搞弯你的市容，他不是有心破坏，他是精神恍惚啊，他的心理状况有问题啊，是吧？你要放在他自己的背景来看啊，你要想想他，譬如他是大学，你问他是不是今年大学毕业生先，是不是？那 你出来十一啊，这个黄金周之前啊，是那一年，你的精神状态如何？你有没有心机读书？是吧？你可以每一个啲穷游咧，的佢埋嚟，喂，你今年咧几多岁？是吧？是不是啱啱毕业？咁你舊年咧發出咗幾多封申請書？係咪石石沉大海？係嘛？有冇幾多份咧 interview？ 嚇，逐個咧你同佢 interview 啊，逐個嚟到盤問啊，我諗啊問唔到三分鐘咧，佢嚎啕大哭啊，係嘛？然後咧啊就話俾你聽啊，哇！佢咧就住喺呢個河南邊度啊？佢自細小學、中學啊，點樣讀書係尖子啊？点样喺贵州嗰阵时翻学啊，着住对草鞋啊，系行山路啊，每日行十公里翻学啊，终于考到贵阳啊，系第一中学啊，贵阳第一中学咧就全国联考啊，再挑灯夜读啊，系嘛死伤无数啊，佢个班嘅同学咧系个个只系入啲地方嗰啲咩工专学院啊，系商业管理啊。佢又考到咧，系北京大學啊！咁滿以為咧，係四年之後啊，一定揾到嘢撈啊！點知揸住個北大啊，啊叫做社會科學系啊，馬克思理論啊，再加埋咧呢個叫做西方政治經濟，係咪踎燈踎到而家嗱？所以咧就冇辦法啦，啊唯有咧係揸住個手提電話咧係做網紅啊，係咪啊？ 喂，唯有網紅咧，你做下做下咧，係咪又俾咧嚇上邊咧諗一個啊名義咧，就係、是、你太過多 follow 啊，嚇太多人咧係追隨而打擊，所以咧呢個你都可以解釋到點解有啲於朦朧咁嘅悲劇，係咪？我生得靚仔。生得白白淨淨，去中央台嗰度咧，係參加呢個歌星新秀啦，中國好聲音啦，中國好聲音嗰度咧嚇，下邊呢個評判啊，周杰倫啊，張建敬軒啊嗰啲咧舉牌啦，十分裏邊九分啦，然後多謝周老師，多謝張老師，咁跟住所謂出道啦，出道係拍翻兩套啊，咩十里桃花啊、三生三世啊呢啲。跟住速紅啦，喺呢個咧中國啊、台灣啊、馬來西亞，喂，喺就係行咁嘅捷徑啊！跟住一夜之間，不得了啦，身家咧係會咧暴漲至咧係一億兩億，然後你睇睇嗰個叫趙薇搭上啊呢個阿里巴巴，身家可以達到一度啊數以百億計，跟住咧係三十幾歲啊就已經咧嫁咗個黃有龍，兩公婆係咪？牛郎织女跟住咧就去法国嗰处咧系买酒庄。喂，中国咧系有一条咁嘅天梯，系嘛？个想唔想做赵薇啊？喂，生得靓，生得有气质，小燕子还珠格格。哇，我喺度十年寒窗，落得过得到最尾，攞住个背囊乌眉瞌睡，走落嚟香港麦当劳嗰度咧，系夜晚伏案过通宵。喂，我又系廿几岁。我唔醜樣得過趙薇啊，係嘛？只不過咧，佢嗰條路啊，係搭正咗，係揾到個靠山，我冇。喂，喺大陸咁嘅制度啊，係殘酷過你香港一百倍啊！我覺得香港而家你先識講啦，識字咧就不如識人，而家你先悟到咩？大陸啊，三十年前已經知道啦，識字不如識人，識人咧不如識猛人，識猛人咧不如識得中南海裏邊嘅高人，然後咧。你一系就一念就天堂，一念咧就地獄嚇。你可以發到咧就代言人啊、廣告啊，咪一個品牌咧收兩三千萬啊，係嘛？跟住上央台、央視啊。而另一方面咧，你又可以霉到咧嚇，就係瞓街。而家都好多城市都出現啦，畢業生啊，夜晚瞓街去嗰啲咧餐廳嗰度執嗰啲廚餘啊，天國與地獄啊！系嘛？呢啲好諷刺啊！共產黨，你當初咧讀馬克思主義啊，係啦，指控啊資本主義啊、帝國主義啊，嗰啲大企業啊、大廠商點樣殘酷剝削工人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你而家睇下嗰個張力同埋嗰個貧富懸殊啊！我講啊，唔係話你冇有錢佬，你大把有錢佬，但係個貧富懸殊嗰種懸崖式嘅距離啊！是有史以来中国三千年来未见过，亦是当前世界全球化之下咧系少见嘅，咁先大镬啊嘛，系嘛？呢国家统计局咧系公布出嚟啦，我认为已经执得靓过噶啦，已经咧系有过呢个化妆噶啦，系咪？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咧而家即系穷游嘅现象咧系全国性，香港只是冰山一角。所以即使咧香港而家出現咗呢啲特種兵啊、麥當勞啊、瞓過夜啊、出現帳篷嘅露營啊，其實已經咧係恆常噶啦。我相信你嚟緊咧以後嘅假期日子咧，呢啲香港嘅特區政府咧嘅旅遊方面嘅安排咧，你要預咗呢班人。咁究竟你係提供佢哋更加多嘅方便啦，定係盡量唔俾機會佢哋用呢個方法窮遊香港呢？嗱，呢個咧係一個咧，即係兩難嘅問題。因為如果你趕絕佢哋唔俾佢哋窮遊，咁根本咧就冇人數，即係冇有錢嘅旅客過嚟嘅。有錢嘅旅客就會去咗第二啲國家，根本就唔會再留喺香港。咁好啦，調轉，如果你與民方便提供充電啊、食水啊，甚至露營嘅地方俾佢哋咧，嗱對香港實質經濟係無補於事啊。但係咧，耗用香港嘅社區資源啊，或者係無形嘅成本啊，呢啲咧只會造成個財政負擔更加重。嗱，所以陷入咗一個惡性嘅循環之後咧，嗱香港只會咧俾呢啲咁嘅窮遊特種兵咧就拖累嘅啫。 入正累啦，系嘛？呢啲嘢咧，你冇得解话噶，你冇得超前部署嘅超鬼超马咩？系咪今年啊，八月啊，最新统计16岁至到24岁， 呢、這个叫城镇失业啊，城镇咧即系唔系第一线嘅城市啊，再次攀升到18.9%。嗱，呢个数字好骑呢，系唔系话十，唔系话19%，系唔系话20%，亦唔系话19%，而系18.9%。一睇就知道系经过整容之后嘅数字，一定唔止18.9%，系嘛？即系话啊，死咗几多人啊？冇死咗98人啫，你唔好变咗三位数字啊！其实当然系三位数字啦，系嘛？呢啲系数字嘅游戏啊嘛。咁所以咧喺咁嘅焦虑之下，呢、這个焦虑咧，你又唔好以为净系啲大学毕业生，系嘛？同埋咧喺嗰啲二三线城市嗰啲咁嘅欠中现象，有啲人神经咧就无啦啦攞住架车咧乱咁撞人，好似咧啊呢个碌咁保龄球咁啊，久唔久有单咧一啲咧就系将日本人嚟到出气啊，细路仔啊捅两刀啊咁，连最上边都神经，系嘛？啲焦虑啊，吓就系咧，据说啊，就系中国咧系涉嫌啊切断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嘅供水啊，就向英方施压。点解？因为英国迟迟未批喺伦敦佢嗰个铸币旧厂吓嗰个俾中国大使馆嗰个地址。喂，咁系嘅咧，你都唔应该走去切断人哋啲水啊！呢啲系嗰啲旧患嚟嘅。1967年文化大革命嗰时，红卫兵啊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吓冲入去咧系殴打。吓揼到嘅咧，英国佬咧吓一个个一只只咁，包括后来做咗驻北京大使柯利达，系嘛，都俾人咧系打咗几锤。后来佢个回忆录嗰处咧系记录，喂呢啲切断嗰啲水啊，呢啲喂已经接近啊，系派人入去拱人去打人嗰种流民行为嚟啊嘛，系嘛，呢啲叫咧大陆佬话斋叫搞小动作。咁你今日切断啲水，听日可以咧喺出边或者喺坑渠嗰度啊，放翻200-300隻老鼠啊，等佢咧捐入去大使屋企个官邸啊，系嘛？咁后大后日咧又可以放蛇噶嘛？你买两条青竹蛇啊，系嘛？落完雨咧之后咧，偷偷地揾两个民工喺啲大使馆后花园啊，嗰两棵树同埋草地嗰度咧放入去。嗱呢啲咧咪就系以前啊香港嗰啲江湖社团收唔到保护费嘅所为咯。系一个国家，整个国家嘅行为系咁咧，就超级唔正常。所以你再睇翻11呢个咧，中国嗰个咧，内卷嗰个咧，中国国家统计局啊发出呢啲数字嘅警告啊，咁啊有咩出奇咧？系嘛？咁啊，黄金周就嚟完啦，我哋过两日咧系再检讨啊，翻翻嚟睇下咧发生啲咩事。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的，欢迎订阅，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家，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我话你起咗嚟一定系嘥钱，因为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这个英国佬咧系从来冇喺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嗰啲咩现代艺术咧，抽象画同啲中国人系两个世界啊，系嘛？啊，周冲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起合作啊，做过几套电视，那个完全唔重要。 在大约四五年前，我和你一个访谈的节目，曾经你告诉我是想约个周聪出来做，但他是推了。他推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知道有份访问那个叫陶杰，我小人之心想，所以他觉得不是很舒服。王晶就是，其实我没有得罪过他，甚至是透过刘天赐见过他三几次，无啦啦就拿我那些风云谷或者那些言论来招呼他。陶杰这个人写散文文笔是不错的，但他是不懂电影的。而且萧若元久不久亦都在爆娱乐圈的料。当然方日华小姐的作风在影圈里面很多人都有看法。但你确实王晶说得啱，他是你的恩人。当你一个人在私底下有恩于你的时候，即使他一个社会公义之中是好友是纷争，他去了世，你就算评论他怎样都应该口下留些情。 而家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同埋逃生爆上嘅 Patreon， 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eon 会员，先可以睇住逃生同爆上分别唔同嘅专属内容。未来嘅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逃生话斋，就算喺黑暗之中，我哋仍要怀住一点嘅乐观。终于我哋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嘅前路。喺度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嘅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